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情人那里过了个不错的双休日，周开神清气爽地回了公司。周一上午是例会，结束后他回到办公室处理文件。今天要做的事情不多，周开在简单处理过后打算下午去打高尔夫。他自己打电话到常去的高尔夫球场去预约了一下，又把这件事告知了秘书。但是大概10点钟时，一名下属部门的男助理打电话联系了周开的秘书，通知原定于下周二召开的秋季发布会临时有变。秘书将此事转告了周开。此事不算小，需要开会讨论。周开很快做出了决策，取消高尔夫计划，下午3点钟在15楼的中央会议室召开紧急临时会议，公司中层领导以上必须与会。因为事件涉及到的部门较多，周开特别提出要求，让不能与会的部门领导以电话或视频的形式实时参与到会议中来。这种变故也属常事，秘书接到通知后就着手一一通知下去。时刻反监控着周开一举一动的池小池把这一切尽收眼底。 动手。 几天下来，终于有件正经事做了。061果断照池小池的要求照办。当天下午3点，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包括 Sim 以及一批开着视频等待开会的人，看着空荡荡的主席位大眼瞪小眼。这秘书快急疯了，打周开电话没人接。他联系了沈长青。 沈先生吗？请问周先生在吗？公司这里有急事找他，但是一直联系不上。 周先生不是在公司吗？ 秘书倒想去联系那位秘密情人，然而他只闻其名却从不见其人，根本不知从何找起。等到3点半，眼见众人情绪明显焦灼起来， Sam 站起身来安抚道， 大家不要着急，我和 Frank 留下来联系周先生，其他人回到自己的部门做事，如果再有情况我会联系大家。 Sam 留下，众人散去。秘书急得几乎要报警了，他怀疑周开被人绑架了，否则怎么可能不来参加会议呢？ 周先生会不会忘记了？ 秘书想也不想便开口， 周先生在工作上一向严谨。 话刚出口，秘书就想到了前不久的睡过头事件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但是他马上又自我否定了那个想法。直到4点半整，周开才回复了秘书的来电。秘书急出了一脑门子细汗， 周先生，您去哪里了？ 我在高尔夫球场，上午不是跟你说过这件事了？ 您忘记下午有会议了吗？ 什么会？ 下周一的发布会要做出临时调整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不等秘书再开口，周开便道， 等我回去再说。 说完就挂了电话。 Sam 在旁边听到了全程对话，满脑子却都在想几日前收到的那几封疑似来自沈先生的神秘邮件。 我会给你一个机会，希望你把握住。 这就是所谓的机会吗？ Sam 觉得荒诞，但近日来发生的一切又叫他心中隐隐浮现出一丝希望。赶回公司，听完事件前因后果，周开雷霆大怒， 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通知我的？ 上午10点前后，是您亲自安排我召开会议的相关事宜的。 我怎么不记得？ 没有您的指示，我怎么敢越级安排会议？ 周开仍是不能置信。秘书没办法， 叫来了最初通知他发布会议有变的助理。助理是个年轻的黑人，进来后客气有礼的一弯腰，把自己和秘书的通话记录亮给他看，并表明自己在打电话时习惯录音，如果周先生需要，他可以马上提供。看到来人是个黑人，周开心里不大舒服。他不喜欢黑人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格外难伺候，又脏又丑。但在表面上，他必须维持风度和礼貌，毕竟这是白人之中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。录音就不必听了，周开勉强点点头，那助理又一鞠躬出门去了。秘书 Frank 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私作主张，再加上庞多铁证，铁一样的事实摆在眼前，周开没办法再否认。周开脸色难看至极，出了这样的乌龙事件，他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可他怎么说呢？抱歉了您嘞，我在各位等待我的时候，我去打了个高尔夫吗？ 我对要开会的事情没有一点印象。 从刚才起一直保持沉默的 Sam 开口了。 但是不能这么解释。 周开看向他。 我的意见是，这次的事件不算大，你也没有耽误太长的时间，只要对外说您身体突感不适，去医院做了检查，今晚再补开会议，应该就不会再有问题了。 周开觉得此法可行，转头对秘书说， 交代下去吧。 秘书听命离开。当夜一场会开到九点才散。周开精疲力尽，却不愿显出疲态，自己开着车回家。到家后，他连衣服都没有换下，先去看了沈长青。沈长青躺在床上，已经睡下了。周开今天心情非常不好，看着睡得香甜的沈长青，心里更添躁郁。 我还没回来，他怎么敢睡？难道是仗着身上有伤，以为我不敢教训他？ 周开冷笑一声，扬起巴掌，狠狠朝熟睡的沈长青回去。在他眼中，已经出现沈长青的脑袋被扇得偏向一边，从睡梦中茫然惊醒，一边后退一边求饶的景象。但他的手腕陡然被一只手捉紧了，周开瞪大了眼睛。 沈长青醒了？还是在装睡？我分明看见沈长青的双手都好好的放在被子里。 还没等他想清楚这个问题，一道劲风迎面袭来，重重袭上他的右脸。他甚至听到自己的脸颊骨发出咔嚓一声闷响。周开往往是把人当沙包，自己还是生平第一次充当沙包的角色，当即就给敲懵逼了。他失去了意识，往后倒去，但一股力量在他落地前攫住了他的手腕。白衣黑裤的青年半蹲在地上，护着周开的脑袋，将他缓缓放平至地上，才转头看看床上的池小池。他呼吸均匀，看来没被刚才骤人的响动惊醒。 好不容易今天提前哄睡着了的。 061把昏迷的周开悄无声息地扛了出去，运回车里又稍微布置了一下现场。061想了想，自作主张的用了周开的好感值对了张卡，消去了周开进门后的十分钟记忆。忙碌的过程中，061想，如果是以前的自己碰上这种事儿，会怎么处理呢？其实此类问题曾困扰他很长时间，尤其是在接受格式化后。在被清洗完记忆后，他在房间里躺了很久，期间有不少人来探望他。而最早来的是一个白发青年和一个长得有点翘、眼角落了一颗痣的年轻男人。他们自报家门，白发青年的编号是023，泪痣青年是089。023负责管理各个世界的数据传导和下载，089则是随机系统，具体任务是负责系统和新宿主的随机搭配，以及宿者去往的世界线的随机选择。简而言之，一个网管，一个摇号。 你还认识我们吗？ 061摇了摇头，有些抱歉。 怎么办？ 孩子他妈，孩子连爸爸都不认识了。 话音刚落，他就被061一脚踹了出去。 我们是朋友吧？ 熟人，负责。 然后089又被023揍了脑袋。然而搞笑的是，023比089矮上足足一头还多，打人还必须得跳起来，可以说非常没有气势。061对这种插科打诨的氛围颇感熟悉，但还有另一件事在困扰着他。 我好像忘了很多重要的事情。我好像要去赴一个约会。 一提到这事儿，023的脸色就不好看。 别想了，别再去见他。这次你不就是因为…… 089却在这时抓住了023的手晃了晃，示意他别说话。 缘分这种事儿可遇不可求，现在你忘记了过去就是缘的一种。 023白了他一眼。 缘不到怎么求都没有用，但有爸爸帮你盯着呢，缘要是到了，我拉也要把他拉到你身边来。 061不知他在说什么，只知道他是好意，就客气地对他说了声谢谢。